创世纪第六章由我来念经文，我念的是和修版的版本，请你聆听上帝的话语。当人开始在地面上增多又生女儿的时候，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年数还可到120岁。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也有上帝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儿们交合，生了孩子。那些人就是古代的勇士，有名的人物。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耶和华就因造人在地上感到遗憾，或感到后悔，或后悔，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我感到后悔。只有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这是挪亚的后代。挪亚是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和雅弗。这地在上帝面前败坏了，地上充满了暴力。上帝观看这地，看了他败坏了，因为凡血肉之躯在地上的行为都败坏了。上帝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凡血肉之躯的结局已经临到，因此他们地上充满了暴力，看了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起毁灭。你要为自己用戈斐木造一艘方舟，且在方舟内造房间，内外都要抹上沥青。方舟的造法是这样，要长300轴，宽50轴，高30轴。方舟上面要造天窗，向上1轴。方舟的门要开在旁边，方舟要分上中下3层。看啊，我要使洪水泛滥在地上，毁灭天下凡有生命气息的血肉之躯，地上的一切都要灭亡。但我要与你立约，你同你的儿子、妻子和媳妇都要进入方舟。凡有血气的动物，每样一对，一公一母，你要带进方舟，好跟你一同保全生命。飞鸟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的爬行动物各从其类，各样一对，都要到你那里，好保全生命。你要拿各样可吃的食物储存在你那里，做你和他们的粮食。挪亚就去做了，凡上帝吩咐他的，他都照样去做。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创造我们，你赐给我们眼睛，你赐给我们耳朵，你赐给我们嘴巴，你赐给我们一个可分辨善恶的心智。而我们本来就不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伸手拿果子吃，也不应该任凭己意随意的说话。我就求你赐给我们那耳朵，不是听自己想要听的耳朵，乃是能够听到你的话语，你要我们听的耳朵。让我们在这里，我所宣讲的人所听到的是你所赐给你儿女的道。我祷告是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创世纪第六章记录人开始生养众多，罪开始蔓延大地，上帝后悔，决定要从地上除灭人，却拣选了一个人，与那个人立约，借着那一个人施行拯救。这是创世纪第六章所记录的事，就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之后5章，起初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夏娃之后第10代所发生的事。你会说这是上帝太善变，还是人变得太快，变得太坏？6章1节说，当人开始在地面上增多又生女儿的时候，这是人开始执行所谓的文化使命，还是人开始败坏文化使命？摩西在此只提到人生女儿，也许重点就是生女儿才有用，因为女人的后裔要踩碎蛇后裔的头。 但是我想重点不是生女儿，而是生女儿的人，这些人是谁？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儿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你知道这节经文是著名难解的经文，我们首先需要决定谁是上帝的儿子们。传统有三个选项，上帝的儿子们，一是人间的君王或王子，二是堕落的天使，三是赛特近前的后代。我认为我们可以很快的排除第一选项，就是上帝的儿子指的是人间的君王或王子。诗篇82篇确实称王子是神，是至高者的儿子，但是创世纪第六章没有王子。第二个选项有非常古老的传统，犹太拉比早期的教父，还有一些现代学者认为上帝的儿子们就是指着堕落的天使。持有这种看法的基督徒会特别的诉诸彼得前书第三章和犹太书第六节。耶稣曾经借着圣灵去向那些在监狱里的灵传道，他们认为监狱里的灵就是那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堕落的天使。只不过我们的主耶稣他自己曾经说，天上的天使不娶也不嫁。也许从天上堕落的天使会娶人的女儿，我不确定这个解释在神学上说得过去，因为这就表示那原来是灵的天使比道成肉身还更早就成了肉身。第三个选项，上帝的儿子是近前赛特的后代，我认为这最符合上下文，尤其如果我们按照老一点的翻译读第四章26节，那里说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开始被呼召在耶和华的名下，赛特的后代就是归入耶和华名下的上帝儿女，他们敬拜上帝，而该隐的后代则远离耶和华的面，他们有人文却没有敬拜上帝。人的女儿指的就是该隐的后代。按照这个理解，赛特的后代上帝儿子与该隐的后代人的女儿，他们不应该通婚，因为近前人与不近前人本来就不应该同父一轭。义与不义有什么相关？光明与黑暗有什么相连？没有。然而我们好奇，如果赛特的后裔真的近前，他们怎么会重踏覆辙，犯下亚当和夏娃所犯的原罪，就是把自己眼目看为美的，随着自己的喜好挑选的娶来为妻。简单 easy， 加尔文会说，上帝的儿子们，这些儿子们突有近前的虚名，却没有近前的属灵内涵。我们的说法是，这些人是挂名的基督徒。你怎么判断一个人可否近前？你怎么判断他是否真的信耶稣？你检视他的受洗证书吗？应该不是。你不是听他大声的祷告，也不是看他在脸书的发文，不是凭他在教会服事的记录，而是你看他眼目所渴望的，他心里所喜悦的，他伸手拿出来的是什么东西？你看他凭什么夸口？是基督病他定十字架，还是他自己的敬虔、自己的谦虚、自己的成就、自己的儿女、他自己的婚姻对象？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结婚的对象很重要，我会非常在意你结婚的对象。因为男人女人要成为一体，你选择的配偶最直接的反应，也最无法掩饰你的心。圣经和我们的信仰告白都明文规定基督徒只能够与基督徒结婚， 所以你要争辩这是上帝绝对的命令还是用来参考的普遍命令，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无聊的强词夺理。问题不是上帝明确的旨意到底怎么说，你知道他怎么说，而是你的心告诉你要怎么做。就算赛特的后裔他们那时候还没有生命记七章第三节，或哥林多后书七章三十九节，或我们的西敏信仰告白二十四章第三节，他们求告耶和华的名，就要凭着信心而非凭着眼见行事。然而他们按照眼见的美貌随意挑选人的女儿，就证实他们徒有耶和华的名，却没有爱耶和华上帝的心。爱上帝的人选择与不爱上帝的人成为一体，是你会说被爱冲昏了头吗？什么爱？爱谁？爱上帝还是爱世界？两人成为一体，可能同时爱上帝也爱世界吗？一个人心爱上帝还是爱世界，你就看他娶来的对象就知道了。败坏，起初的败坏，创世纪第六章的败坏，总是从人心开始，从一开始就是如此。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或翻译不永远在他里面与他争辩。上帝的灵不住在人里面，或者上帝的灵不与人争辩，意思都一样，后果都一样，就是上帝任凭人心刚硬。二章第七节还记得说，耶和华上帝将生命的气吹到人的鼻孔之内，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表示按照上帝形象所造的人，本来就是上帝的灵内住的自然居所。这是说人有圣灵的内住才是自然的，才算是完整的。没有圣灵内住的，就是破碎的人，不完整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罪人需要重生，需要重新被造，重新打造一个圣灵内住的居所。因此保罗后来会说，我们被赎回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没有圣灵内住的，就是堕落后人的常态。就像堕落之后人失去公义、圣洁和知识，是罪人的常态。但是我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我们都不以为怪。但起初并非那样，人犯罪会有一定的后果。人犯罪的后果就是上帝的形象遭到破坏，人被驱逐远离上帝的面，上帝的灵离开人，人最终死亡。但是我们一路读下来，你留意上帝并没有立即叫人付上所有罪的工价。耶和华的灵要等了时代才离开人，好似他舍不得离开罪人。就像之后上帝的荣耀舍不得离开圣殿，上帝知道没有他的圣灵，人必然任凭己心加速的败坏，越加的刚硬。然而他的年岁，人的年岁仍然可到120年120岁，这是人岁数的最高平均值。有些人会活得更久一点，大多数人活不到那么久。一个罪人还能够存活，其实就是恩典了。罪人能够活到120岁，更是恩上加恩。那时候有巨人在地上，后来也有以色列人的探子也看到巨人，同一个字。我不确定他们真的是身材高大的巨人，还是在人眼中看为大或自大的人。古代的勇士，有名的人物，是那时候的人，应该是特别是指上帝儿子和人的女儿所交合所生下的人，他们像那一位杀孩童的拉麦那样的勇敢，是勇士。也像拉麦那样歌颂自己的名声，是有名望的人。 所以耶和华看到这些人，他们在地上的罪大恶极，终日心里所想的尽都是恶事。很讽刺，我们心想事不成，但是罪人心想就是我事成邪恶。事实是人最终隐藏不了终日心里所想的，我们嘴巴、我们的行动都终必显露我们的心思意念，你是藏不住的。摩西接下来在11和12节继续形容，这地在上帝面前败坏了，地上充满了暴力。上帝观看这地，看了他败坏了，因为凡血肉之躯在地上的行为都败坏了。我们知道多年之后，上帝解决人类败坏的最终极的方案，就是给了他自己独生爱子一个血肉之躯，好叫他儿子屈服在人的暴力之下，以死亡毁灭死亡。但那是几千年之后所发生的事，在挪亚的时代，耶和华因为造人在地上就感到遗憾，就后悔，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把所造的人和走兽、爬行动物，以及天空的飞鸟和地上的都除灭，因为我造了他们感到遗憾。遗憾，上帝起初的创造是甚好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因为人犯罪变得甚不好，甚至他决定要毁灭他自己的创造。现在我们会说什么？砍掉重练吗？重新再来？也许你会说，下次他可以做得更好。我刚读的何修本的感到遗憾太文绉绉了，原文就是何和本的后悔，上帝后悔。仔细读圣经的人会发现，我们的上帝还蛮时常后悔的。我们应该说，如果上帝不后悔，人就毫无指望。然而经文也说，上帝非人必不至说谎，也非人子必不至后悔。人后悔，人为什么后悔？因为人愚蠢，做出蠢事，或者无能，就没有做该做的事。后悔是愚蠢和无能的产物。如果上帝向人后悔，就不仅表示上帝像人那样善变，这样的上帝值得信赖吗？更证明上帝的智慧不完美，上帝的能力也不完全。一个像人那样后悔的上帝，不是圣经里面的上帝，也绝非你我可信靠的上帝。这么说，我们该如何理解上帝的后悔和他心中的忧伤呢？神学家说，上帝后悔是，这类用词是上帝抚救人、拟人化的说法。像上帝的膀臂，不是说上帝真的有手有脚，而是象征上帝的全能。就是用人的言语形容不可言喻的上帝的属性或上帝的情操。正统的神学坚持上帝的情操不受外力的影响，这就是所谓 divine impassibility 的教义。中文不甚好的翻译是上帝的无感性或不动情感性。但这不是说上帝没有情感，或者他无动于衷像一个石头那样，而是说上帝的情操或者情感 affections 不像人的情欲或情绪 emotions passions 会受到外在因素的影响。因为上帝的情操不是他没有情操，而是如此的完全完美完美全然的发挥，就全然没有任何受影响的空间。严格来说，上帝只有一个情操，就是上帝的情操。他的爱全备不缺智慧，他的愤怒全然公义不缺乏节制。对罪大恶极的人，上帝的情操是后悔和忧伤。但是对顺服的儿女们，上帝的情操是喜爱和悦纳。后悔和悦纳都来自同一个上帝，同一个上帝的属性， 同一个纯全运行的神圣情操，但是在不同的光景之中，人面对上帝这一个情操，有他不同的，你可以说面向吗？facets。因此，改变的不是上帝，而是人。上帝的情操之无限的深刻，超乎你我受造心智和言语的限制。人类语言的后悔或者忧伤，顶多是一种类比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上帝对罪的感受。问题不是上帝无感，而是我们没有办法体验上帝的情感有多么的长阔高深。因此，当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后悔，我们不应该以为啊，上帝你下一次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反而应该更加的谦卑，认知上帝比我们更在意我们的罪。上帝的后悔应该叫我们罪人悔改。如果我们真的体会上帝他心里的忧伤，加尔文说，我们就不会犯罪了。换句话说，弟兄姐妹，你要停止犯罪，你不能只检视自己的内心，你要以上帝的心为心。毕竟一个思念上帝心意的人，很难终日心里所想的尽是邪恶。而弟兄姐妹，我们从何得知上帝的心意？谁向我们晓谕上帝的心？你要如何以基督的心为心？只有挪亚这个人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挪亚是一个义人，在他的世代中是个完全人。挪亚与上帝同行。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问，挪亚是一个义人，因此他蒙恩，还是因为他蒙恩，所以挪亚是一个义人？人犯罪之后，罪人只能够因信称义。挪亚是完全人，不表示他没有犯罪，但表示他凭着信心倚靠上帝，与上帝同行。在所有人之中，只有这一位挪亚蒙恩，上帝只拯救他和他的一家人。上帝公平吗？还是你宁可上帝公平一点，叫他一视同仁？他要怎么样一视同仁？不赐恩给任何的人，不拯救任何的人，按照每一个人的罪行公平的对待所有的人，没有例外，你必要死。 I don't know。我认为蒙恩得救的人不应该太讲究，不应该太要求上帝要太公平。从挪亚的例子我们看得出来，若非上帝的预定和拣选，就没有人会得救。按照人的自由意志，所有的罪人都自由的终日心想恶事，自由的步入灭亡，挪亚也不例外。但是上帝就是拣选了这一个人，这一个挪亚，赐给他信心，呼召他与自己同行。而上帝的恩赐与拣选是没有后悔的。上帝对挪亚说，在我面前，凡血肉之躯的，他们的结局都已经临到了，因着他们地上充满了暴力，看到我要把他们和这地一起毁灭，你则要为自己用戈斐木造一艘方舟。上帝在这段经文之中话很多，但也告诉我们，上帝在拯救人之前总是先对人说话。耶和华上帝告诉挪亚，他要毁灭世界，他要拯救挪亚，他要与挪亚立约。约这个字是第一次在圣经中出现，马太亨利说这是一个护理 providential 和恩典之约。这个约在第九章有更详细的内容，但是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这个约的最基本的架构。就如当初的行为之约是耶和华上帝主动与人立约，所以耶和华上帝是立约者， 挪亚是他立约的对象，约的条件和义务分别是耶和华要拯救挪亚一家人，挪亚则要顺服耶和华的旨意，他要打造一个方舟。这方舟其实就是一个超大的防水盒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盒子，就像那个盒子曾经承载小摩西在尼罗河是同一个字。他要收集所有的生物，一对一对的送入这个大盒子里面，然后等着上帝拯救他们。那这个约的应许就是挪亚他一家人要得救，世界会得以存留下来。后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因着信，挪亚是因着信蒙上帝的指示，只是他看到，只是他未见之事，就动了敬畏的心，他造了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借此定了，他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因信称义从信而来的义。我们知道这时候挪亚已经至少500岁了，洪水是在他600岁那年来的，学者们估计挪亚至少需要50年75年甚至更久打造这个方舟。所以挪亚其实有的是时间，但是他需要什么样的信心，多大的信心，叫他相信这个未见之事，使他能够完成这个方舟。这方舟有135公尺长，只比有史以来最大的木头船短5公尺，最大的木造船是一艘叫做 Wyoming 怀俄明号的船。这艘船是几千年之后在20世纪初的产物，是人类木工艺的结晶。这艘船最终也在风浪中沉没了。挪亚他从哪里来的造船技术，他从哪里来的工具？挪亚他必须信任上帝给他的蓝图，他要打造一个没有舵也没有帆的大箱子。如果有人问他你要去哪里，你搭这个去哪里，他没有答案，除了他的三个儿子之外也不会有人帮他，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人，就表示他是所有人的敌人。耶稣说挪亚那时候的人，他们又吃又喝又娶又嫁，耶稣是想到创世纪第六章，你听得出来，吃吃喝喝随意取价明天就死的人，肯定不会喜欢打造方舟的人。加尔文很有趣，他认为当时的人他们会很不高兴挪亚滥垦树林浪费资源。彼得后来说挪亚在那不敬虔的世界传扬公义的信息。So, 挪亚是一个传道者，他传扬的必然是及时悔改免得灭亡的福音，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好传的？但显然也没有人听，因为没有人得救，只有挪亚和他一家人。挪亚就像那个以西结书里面的守望者，警戒恶人，最终只有救了自己的命。身为讲道者，挪亚是讨喜还是讨人厌？或许挪亚他是用很风趣的方式，让人可以接受的方式传讲公义，定那个世代的罪。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记录挪亚的奖章。挪亚的世界充满了暴力，我们不应该意外有人看挪亚在那边打造方舟，又听他讲道，就想杀他。就像之后文士听了耶稣讲道就想除灭耶稣。所以若非有上帝的保护，挪亚不用等到洪水早就没有命了。这就是说上帝保守挪亚，挪亚就必须坚忍到底，他就必须恐惧战惊的做自己得救的功夫。加尔文指出，信心不仅仰望指望上帝的怜悯和应许，信心也总是真正的信心也总是有一种畏惧。我想他的意思是，挪亚相信上帝的应许，就必然畏惧那还没有办法 无法眼见的洪水。这个信心和随来的恐惧都叫挪亚忠心，就使他忠心到底。这提醒我们，我们指望天堂也应该害怕地狱。有畏惧的信心，这种畏惧的信心督使我们也有恐惧战兢，做你我自己得救的功夫。我想一个不厌弃今世也不畏惧地狱的人应该很难上天堂。上帝告诉挪亚，他多年都看不到的洪水，他吩咐他打造一个不可能打造的方舟，给了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就是要他恐惧战兢，好全然倚靠耶和华上帝。换言之，挪亚打造了一个大箱子，上帝打造他的信心。在这个过程之中，上帝对挪亚说了许多话，但是圣经没有收录挪亚说的任何一句话。要等到第九章，挪亚才开口说话，他说话咒诅他的孙子。这里的经文只说挪亚就去做了，凡上帝吩咐他的，他都照样去做。这就是挪亚。挪亚不多话，他说话也可能没有人喜欢听，因为他没有像拉麦那样做诗歌送自己，却传讲上帝公义的道。你很难想象他上脸书夸自己好，因为反正没有人会按他的赞，世人嘲笑他，世界仇恨他。这个就是挪亚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活在地上的生命，只说上帝要他说的话，做一切上帝吩咐他去做的事，这就够了吧，这就足够让他守约得救上天堂。我想这是上天堂唯一的道路，不寻求世界的认可，不在乎人说自己好，忍受世界的嘲讽，被人看为愚拙，宁愿得罪人但不得罪上帝。这就是挪亚的信心生命，他的得救之道就此他预表基督。基督说父要他说的话，做父托付他做的工，恐惧战兢做他自己得救的功夫，救将。世人厌弃他，世界痛恨他，他们后来把他杀了又怎么样？要毁灭的是这个世界，要得救的是凭信心走天路的人。挪亚、基督、你我，没有例外。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在所有的人之中，所有该死的人之中，你居然拯救了一个人和他的一家人。这个拯救的过程很长，这个被救的人不仅需要木头，需要工具，更需要信心，更需要耐心，更需要畏惧，他也需要爱心。是的，就是爱你就忠实到底的心。这些东西是人手无法打造的，这些东西必然是来自人本身之外，是超自然的恩赐，也是凡得救的人必备的装备。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仅救人，你还给人得救的工具，好叫得救的人战战兢兢做自己得救的功夫。我奉你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